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。第31集，你自由了，沉默。铁门打开，一个警察走进了拘留室，盯着沉默。 你叫沉默？ 啊， 有人保释，你可以走了。 哎，我故事还没说完呢， 赶紧走。 警察说着走上前，拽住陈默往外拖。 记得车牌号 78TNS3 白色。 陈默走出拘留室，警察将陈默的手铐解开。 啊，你可以走了。 陈默向前走了几步。 啊，这是我第一次蹲拘留室，里面个个都是人才，你来的真不是时候，我刚跟里面的人交上朋友。 你误会了，我只是在帮廖警官的忙。 他真的要送我走？ 对。 哎，我刚把摩斯密码背下来，结果就被解雇了。 陈默和苏青竹走出警察局，看到眼前黑压压一片人，正虎视眈眈地盯着自己。 是，不会是来找我的吧？ 你们以后不要再找他的麻烦了，他欠你们的我来还。 今天给美女一个面子，撤。 苏青竹拉着陈默上车，扬长而去。在一间茶餐厅的办公室里，大辉的腿翘在桌子上，吃着薯片，查看着桌上的监控，却只看到了阿泰的背影。经理被人用枪指着脑袋，蹲在地上不敢说话。 你确定那辆车停在这儿？ 绝对没错。 然后只点了一盘薯条？ 嗯，是的是的。 这对雌雄大盗干着几百万一票的生意，吃着5块钱一盘的薯条，有点意思。还有其他监控吗？ 有，停车场。 调出来。 经理连忙调出监控，大辉继续查看，直到张新瑶和阿泰的身影出现，才咧开嘴露出了他特有的笑容。突然，大辉放慢了速度，反复观看。只见张新瑶取出车钥匙以后，一张不起眼的纸片落在地上。大辉带人来到冷藏车之前停靠的位置，趴在地上，从车底的缝隙看去，什么都没有找到，然后翻了个身，直接躺在地上仰望天空。突然，大辉像是想到了什么，起身走向一旁的垃圾箱，亲自逃了起来。大辉在里面找到一张票据，上面赫然写着四个字：华人医院。而此时的阿泰正站在旅馆房间的镜子前来回走动，枪贩子看着阿泰的行为不禁有些担忧。 你不像身处黑暗之中的人呐。 你啥意思？我不配用枪呗？ 我只是建议你多花200块买个真皮壳套，一是防止你伤到自己，二是避免他从你裤腿里溜走。 正说着，阿泰跳动了两下，隐藏在腰间的手枪果然从裤腿里掉落在地。阿泰尴尬地捡起枪。 这装上皮套是不是要别在腰带外面啊？ 理论上是这样， 可是这样就会显得很鼓啊，我不想被别人一眼看出我身上带着枪。哎，你以前的客人都是怎么做的？ 每一个带枪的人都跟你有同样的想法，很简单，在对方看出来之前让他消失不就好了。哎，开个玩笑，这个送你了。 枪贩子从包里拿出一条背带，阿泰脱下了外套穿上背带。 还有更狠的东西吗？ 再狠就只有手榴弹了。 阿泰重新穿好外套，用生疏的动作拔枪，反复练习。 啊，有个问题要问清楚。 你问吧。 你找我买枪是准备对付谁呀？ 陆翔。 酒吧里，余生海一杯一杯地喝着酒，眼神变得迷离起来。酒吧老板一边给他倒酒，一边看人打台球。 真烂，动口球不打，为什么偏要打库边的球啊？ 有时候越想早点结束就越被动，想赢就得换一种思路。你看我像不像那颗白球？ 你能打谁啊？ 先打廖永嘉，再干洛翔。 余生海说着，狠狠地把酒杯放在桌子上，而后踉踉跄跄地走进巷子里，从两个混混的眼前路过。 是他，禁止黄赌毒，走。 混混追了上去。 慢着， 干什么？滚。 就想跟你合个影，以后道上的路能走得宽一些。 你们他妈也配利用我？ 余生海对着两个混混一顿拳打脚踢，将二人打倒在地。15分钟后，一辆救护车赶来，把两个混混抬上车。浑身血迹的余生海呆呆地坐在马路边，一张纸巾递到了他的面前。 身上没有毒品，我跟他们说是那两个人先动的手。你没事吧？要是不方便，检讨我来帮你写。 我没事儿。 那就好，交管局已经找到那辆车的下落了。偷车的下午居然去过警局。 偷车的人是谁？ 是林展雄的儿子，我们都想偏了。怎么样，要跟我查下去吗？嗯，再考虑考虑。 廖永嘉把余生海扔掉的警徽物归原主，余生海却依旧坐在原地发呆。陈默那边，他正坐在副驾驶偷瞄着苏青竹。 如果你真想帮忙，就帮我做件事吧。这件事我一个人完成不了，得有个人帮我。 好。 路灯下，空无一人的街道，苏青竹坐在车里，沉默鬼鬼祟祟地上车，从怀里掏出两个可笑的面具。 附近都找遍了，只找到这个。 可以，台词记清楚了吗？ 你到底想知道什么？ 我有个结论，需要验证一下。我不方便开口，赵大明白又不能说话，所以只能你来。 好。 二人下车，走向兽医诊所，他们敲了敲门。 谁啊？ 兽医沿着猫眼向外看去，门外空无一人。刚一转身，就看见两个葫芦娃怼在面前，吓得跌倒在地。陈默一把抓起兽医，用枪顶在了他的后脑勺。 动手吧，我什么都不会说的。 他怎么不按剧本来演啊？ 苏青竹拿出两张照片，亮给兽医，正是之前的黑警万全和胡良志。 认识这两个人吗？ 不认识。 那是谁出卖了我们？ 你是谁呀？ 你忘了吗？当时你一共办了几张卡？ 你们是剩下那两个人。难道说他们俩不是你们杀的？ 他们两个死得很蹊跷，我怀疑是有人灭口，下一个说不定就是我们了。我想知道 是不是你告的密？ 我找谁告密啊？我都不知道打钱的人是谁。再说，我都没有见过你，杀我也没用吧？ 那你告诉我，是哪个账户在往我们的卡里打钱？ 这个嘛， 作为你的服务对象，提出这个要求应该不过分吧？ 那你为什么现在才找我？我不是多嘴的人，你想知道什么，我都告诉你。 陈默和苏青竹面面相觑，兽医将四张账单递了过来。苏青竹注意到四张纸上都出现了同样的字眼，沁南茶园。苏青竹有意遮盖，陈默并没有看见，兽医却突然看向陈默。 我怎么觉得你的声音有点耳熟啊？ 苏青竹立刻拿起麻醉针扎在了兽医的静脉里，兽医陷入了昏迷。苏青竹和陈默驱车离开，在路边吃了份关东煮，随后苏青竹把陈默送到医院外。 一直没机会问你，当洛翔是件很辛苦的事吧？ 哦，有你做搭档，想想其实挺开心的。 这种话你是第一次跟我说。 那是我们相处的机会太少了。 约法三章第三条，你自由了，陈某。去吧，剩下的交给我。不出意外，我们不会再见面了，这就算告别了。 说着，苏青竹伸出了手。 我一直不擅长告别。 照顾好你女儿，她很可爱。 苏青竹说完转身就走。 你会继续为她报仇吗？ 会吧。 为自己活一次不行吗？ 苏青竹直接上了车。 等一下。 又怎么了？ 虽然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，但如果我女儿喜欢你，有机会我一定追你。 放心，我不会给你机会的。滚。 苏青竹开车离开，倔强的面容早已泪流满面。入夜，陈默从修车厂的大门走出，注意到旁边停着一辆没有车牌的冷藏车，立刻警觉地靠了过去，发现车内并没有人。突然，阿泰从车厢顶部跳下，落在了陈默的身后，用枪顶着他的脑袋。 听说你到处找我。 陈默慢慢转身，看到了一身黑色紧身衣的阿泰，那正是张新瑶之前买的那款。另一边，张新瑶提着鱼走进了阿喜的病房。与此同时，大辉正带人一间一间地查病房，他将病人的被子掀开，熟睡中的病人醒了过来。 干嘛？ 对不起啊，认错人了。 大辉盖上病人的被子，走出病房，继续打开下一间的病房门。很快，他来到了阿喜的病房门前，看了一眼，仍然摇摇头，搞得阿喜和张新瑶有些疑惑。大辉转身关门，就在门即将合上的那一刻，大辉的视线瞄到了张新瑶的包，立刻大步走回病房，站在了惊慌的张新瑶面前。大辉盯着看了好几秒。 你好。